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2014年的3月19号，在十年前的319都发生了什么？大家如果熟悉台湾政治的话，319这一定是一个很让人眼熟的数字。十年前发生的就是319枪击案。在当年呢，陈水扁和吕秀莲在竞选途中在台南站在吉普车上遭到了两颗子弹的攻击，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当时我还有印象，新华社是一条很短的消息，说这个陈水扁和吕秀莲在竞选期间于台南受到枪击，陈吕轻伤，句号。就这么一句话，但是不要小看了这一句话。有人说这两颗子弹逆转了当年台湾大选的选情，也有人说呢，这两颗子弹恐怕也一直延烧到今天。尽管这个案件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案了，但是它在台湾政坛的这个震荡的影响却是久久不去。 没错，那其实呢，台湾的319枪击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是中间呢还有非常多的疑点，到现在仍然是谜。那当年发生内幕的时候呢，可以说呢是震惊海内外。当时的检警呢，他是锁定了目前已经死亡的这个陈义雄涉案。那么陈义雄呢，而且是非常诡异的，在事发之后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是自杀身亡，但是他胸腔呢，就是当时他射击那柄枪是一直没有起获。而之后呢，就是制造这个枪弹的唐守义呢，他又在起诉一审法院交保之后呢，从这个小港机场潜逃了，甚至呢在2006年12月份从澳门邮寄光盘，是隔海爆料翻供呢，说他的笔录和交保都是和检方套招，让整个案件呢就更加显得罗生门。那么十年过去，在今天的2014年，如果你打开台湾的几份报纸，你会发现这样一起案件在台湾人的心目当中已然是淡淡的消去了，你在头版上几乎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报道。但是呢，有一些小角落你还是能够发现，比如说当年的受害者吕秀莲，他就在今天说他找到了一些关键的证人，希望重启调查。甚至呢有陈水扁的支持者说，应该趁这个案子的契机声援陈水扁，应该是放他回家。 没错，当年其实案件的两位怎么说，受害者两位受害者被枪击的对象陈水扁和吕秀莲呢，现在其实在台湾政坛上虽然已经完成了他们这个领导人的任期，但是影响力还在。陈水扁呢，他的这个自由的问题一直是恐怕在很多台湾人心中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现在仍然是在监狱当中。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台北的话，经常能够看到在台北街头哈，仍然是有绿营的支持者开着这个宣传车，或者说搭着帐篷为这个陈水扁是祈福，或者说是要求台湾方面要释放陈水扁，特赦陈水扁哈。还有的人坚信陈水扁一直是无罪的，种种说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在2004年3月19号下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当时呢，时任台湾最高领导人和副领导人的陈水扁和吕秀莲是来到了这个台南哈，在南部呢，我们理解。也是传统的绿营的票仓。3月19号也是当年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就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呢，两位政府领导人的候选人也是连任的这个竞逐者在台南街头进行拉票，两个人就站在一辆吉普车上。在下午的1:45的时候，当吉普车行经台南市金华路的时候呢，就 发生了枪击，但是可以说在枪击发生的当场是大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到，因为有很多的民众，台南的市民为了欢迎这两人的到访呢，在当时是放鞭炮，放鞭炮就恐怕是掩盖了这个枪声，也在当场没有人看见疑犯，使得呢疑犯在当场是逃离了现场，而陈水扁和吕秀莲被发现中枪之后呢，就被送到了离事发地点将近6公里的奇美医院治疗。经这个警方的调查，是凶手一共开了2枪，第一颗子弹穿过这个汽车的挡风玻璃之后击中了吕秀莲的膝盖，另外一颗呢则擦过了陈水扁的腹部啊。根据事后公布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子弹可以说只是在陈水扁的腹部呢是擦过，并没有打穿腹腔，是一共留下了长11公分、深3公分的一道伤口，一共是缝了11针。两颗子弹呢也是在衣服上和汽车中被找到了。 是。那关于当年这样一起案件呢，非常复杂的情节，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的了解。 台湾319枪击案10周年特别报道。 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2004年，阿本原本想用这口号打响自己的选举声势，却不料在大选前一天，真正让世界聚焦台湾的是一起针对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的枪击案。这就是撼动台湾社会长达10年之久的319枪击案。 The center in Hong Kong, we have breaking news out of Taiwan. Our senior Asia correspondent Mike Chinoy has the breaking news live from Taipei. Mike. There's several thousand supporters of opposition candidate Lien Chan. They've gathered, as you can see, outsid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here in Taipei. They're protesting the results of Saturday's election. 2004年3月19号，也就是台湾大选投票的前一天，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协同台湾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在台南市的金华路扫街拜票。在巨大的鞭炮声中，吕秀莲膝盖受伤，陈水扁腹部擦伤送医。枪击案发生之后，被认为对于2004年的台湾大选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陈水扁当选连任台湾第11任最高领导人。 各位乡亲朋友，用热烈拍下来对应，也同款表示敬意加谢意。 连宋阵营随后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却经最高法院判决以败诉定谳。 我要在这里向各位来报告，我的决定也是我们国亲联盟大家共同一致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我们准备要提出选举无效之诉。 事件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民众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声浪此起彼伏。此后，陈水扁的连任就在这片质疑声中步履蹒跚。而在2008年，台湾前副领导人吕秀莲突然公开表示，自己才是枪击案真正要被攻击的对象，案情再度扑朔迷离。 种种证据显示，我是第一个要被暗杀的对象。 今天我一定要严正主持。当然，我更希望立法院超越党派，成立319真相调查委员会。 刘秀莲此举被认为是政治意味浓。时至今日，枪击案已过去10年，尽管在案发一年多后的2005年8月，台湾最高检察署因为凶嫌陈义雄的溺毙死亡，案件最后已不起诉结案，但对案件真相一直是众说纷纭，蓝绿双方都有人跳出来要求对案件进一步厘清。 当时曾受邀访台参与319枪击案鉴识工作的著名鉴识专家李昌钰，仅做了一系列的物证鉴识之后便离开了台湾。他坦言，事件只要涉及政治便很难理清真相。 真正照案件来比对的这些案件，这个分量很轻的一个案件，但是压力方面呢是很大的一件案件，是无形无谓的压力，就是不必要的压力。因为任何的事情也有政治立场，你怎么样搞不清楚啊？这些事情呢，就是历史会证明一切。 李昌钰只是见识了这场枪击案，却并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乱象。时隔十年，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友华细述了319枪击案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所造成的伤害。 319枪击案给台湾社会它造成了四个面向的伤害。第一个，族群冲突，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而这种族群之间的冲突从200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是对台湾最大的伤害。第二个，对于台湾司法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由于319枪击案迟迟无法侦破，包含陈义雄究竟是不是凶手，或者是陈义雄的死亡原因是不是跟319枪击案那有关，截至目前为止，司法单位都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交代，间接的也重创了司法的威信。那第三个，319枪击案对于台湾所谓的侦查体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它伤害的程度是从台南市一路到台北，截至目前为止，无论哪一种调查报告出来，都直指侦查体系在承办319枪击案是有政治因素的介入，而这个政治因素的介入，进而它导致了侦查体系的公信力全面崩溃。那第四个，那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伴随319枪击案所谓启动国安机制，然后选举操弄，闽南话就是讲叫做奥博等，这一种每一次都会让台湾呈现一个惊喜。尤其是2004年两颗子弹，就是319枪击案到陈菊当选高雄市长，到现在每一个人在选举都是在选举之夜都要去推演所谓的奥博存不存在，这个对选举的公正也造成了影响。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对2004年3月19号下午发生在台湾台南的这么一起枪击案的一个简单的回顾。319的枪击案已经过去十年了，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件的时候，发现这当中还有哪些疑点，对于今天的台湾侦探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在看到319枪击案之后呢，当年的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呢是到了台湾，并且呢是提交了一份133页的调查报告。哎，这个调查报告当中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呢，是李昌钰的调查小组在子弹上找到了工具痕啊，这个对于调查是十分有帮助。认为通过这种痕迹就可以比对到这个激发这两发子弹的枪管，但是事实上直到最后这一支枪也是没有找到。那同时呢，对于这个陈水扁的衣服检验，就发现夹克上的血迹大部分其实不是血迹，而是药用的油膏。同时呢， 认为这个凶徒所使用的枪支是特制的土制枪支，简单来说就是自制的枪械，并不是这个我们说警用的或者说军用的专业制造的枪械，有可能呢是把枪管切断了之后，哎，我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哈，当一个人去把一支枪管截断的时候，这个枪的这个射程啊它就缩短了，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携带。李昌钰最后提到了这么一点，说凶手很专业，但是呢又使用了火力很小的枪支啊，这个因此排除是政治谋杀行为。说实话这一点结论呢也是之后被蓝绿双方都质疑的。根据李昌钰的这133页的调查报告，当年的蓝绿双方因为刚刚在这个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之后，紧接着马上要立法院的一个选举，所以说还是有一个后续非常严重的影响。蓝绿双方都来解读这份报告，都是朝着各自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方面来解读。比如说蓝营当年绿营这个恐怕最大的一个操弄就是说要把绿营的陈水扁和吕秀莲干掉，那肯定是蓝营这方面的。所以蓝营呢第一时间就根据李昌钰的报告认为说这已经排除了蓝营政治谋杀的这个可能。而绿营呢根据李昌钰的报告还是坚持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往蓝营的责任上去推。所以说虽然说有这么一份报告，但是呢对于它的解读可以说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一种状态。 没错，但是大家会发现呢，发生在枪战之后的对选举的什么影响，就是陈水扁和吕秀莲都出现在投票所，当时他们就说不会被子弹所打倒，最终呢他们两个都是获胜了。优势呢是为0.228%，就是废票呢也超过了30万张。大家可能还会觉得奇怪哈，为什么台湾的案子要请到李昌钰博士来做调查？虽然他也是从台湾走出去的，但他毕竟呢，当时的身份是美籍，对，是美籍的华人。其实可能当时他们调查来调查去呢，发现自己也是找不到非常令人信服的这样一个调查的方式和调查人，于是呢在蓝绿都同意的这么一个情形之下，那不如就寻求李昌钰的帮助。那他当时来的时候呢也是说，他说这是我从事这么多案件侦查最难的一起 啊，这个李昌钰博士之前也是号称华人神探，在这个全世界特别是华人群体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啊，破过一些非常高难度的案子，比如说这个中情局的特工杀妻碎尸的案件啊，包括都是特别难破，号称华人福尔摩斯的这个李昌钰博士，这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现象。当出现这样重大敏感的事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类似像这两天马航的这个事情，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他自己没有能力，他自己资源不够，另外一方面呢外界对于他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有怀疑，就是说 应该是依靠第三方的意见了， 蓝绿双方都觉得啊，你这个如果请你们找来的人，如果在台湾找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可能他自己比如说我是蓝营的支持者或者是绿营的支持者，这样的话呢另外一边都会不满意，因此哎，干脆我们去找一个大家认为大家都认可的第三方来评判。但是好，这个李昌钰博士也有人去调查之后发现，因为可能这也是从台湾这个走出去的这个华人，他本身其实也有一个蓝营的背景啊，说他发现是北美的这个联送后援会的会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后援会是一个什么性质，包括这样的一个团体对于他的这个专业工作会有多大的影响哈，当然这只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供大家参考，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多的人对于李昌钰的这个调查报告或者说对于他的本身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进行太多的质疑。 因为最后呢他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几百页的这个结果呢，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的这个报告呢不涉政治立场，也不做任何的推断，但是呢他有这么一句你可以去细品的话，他说如果仔细读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慢慢 品吧，你懂的， 你懂的，你自己去解读吧所以最后就发现呢他这样一份报告当中确实有蓝绿都有很大的这个政治争议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呢这个案件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这个只是加深了你本来的这个意见，你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不管你现在得到什么证据，只是加深了你原来的意见。 而且非常吊诡的是呢，就是在于这个枪手呢他在案发之后的10天他就非常诡异的溺毙了， 但是又有人觉得就非常奇怪，因为他本身他也可以说是这个也不能说是渔民，但至少是从小是水性在水边长大的，所以说水性非常好。哎，怎么会突然之间在十天之内呢就不明不白的给溺亡了？ 嗯， 当时呢他的家属呢就说他的这个生前是留下遗书，但现在是已经完全被销毁了。 嗯， 所以呢外界也非常质疑说你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大的确实性。那当然当时哈就是2005年是一周年的时候， 嗯， 仍然是有大规模的抗议，但是现在呢已经过去十年之后，因为当时陈义雄已经死了，所以呢全案就是没有给他起诉，家属呢也是发生过这个翻供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我在昨天呢是打通了陈义雄的大儿子的电话， 嗯， 他叫陈建州， 哦， 跟黑人是一个名字。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过去十年了，这中间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有媒体想要打听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要这个案子重启啊，有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他说没有啊，但他的语气非常非常的平淡，就是不觉得这到了一个又是一个大日子又好像勾起很多的往事的那个节点，没有，非常平常。我说那现在台湾的气氛是什么样子，他说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就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已经恢复平静。 嗯，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生活，他说在台湾南。 嗯， 然后我说你从事什么职业呢，是经商的。 嗯， 说两句他说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了，大家已经淡忘，让他过去吧。 他没有提到他父亲遗书当中的内容？ 没有，因为当时我还是想要在前期就是想问一些周边的那些话题， 想 要让 他，想先让他放松警惕， 对，让他来接受采访。但最后人家就婉拒了嘛，说这个事儿要不然就不说了，我也来客户了，我就不接下去你电话了。 嗯， 而且非常吊诡的事情，除了这个陈建州先生啊，还有几位政论家。 嗯哼， 政论家呢也是说到目前319的这个枪击案十周年吧，在台湾它确实这个气氛是属于淡的。 嗯， 就是尽管你说后来又有一起连胜文的这个枪击案，其实你是可以拿过来比较的，最后都是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说是翻个盘，但至少是让受害的那一方他最后是在选举当中获胜嘛。 对， 你能够说他对于选举他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吗？ 是直接推动吗？ 会直接推动吗？这个很难说。而且你又知道现在的那五都大选又要快打响了嘛，在年底的时候 会不会再来两发子弹？ 你会想这到底这个枪击案会又会在台湾重演吗？但目前就非常诡异的是，大家似乎觉得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值得拿出来一炒再炒的事情。 嗯，这个媒体某种程度上都比较嗜血，政治也是一个嗜血的一个文化。你当时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这么一下子肯定是最受关注，但是关键是因为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个很有道理，信者恒信啊。你这个大家本身你相信这个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嗯， 通过这几年的每年的这样的演化， 你就不断的强化， 你已经加深了这种印象了，所以很难有，而且又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只几个重要的线索，比如说这个嫌疑犯他的遗书、枪支这几个线索都已经断了， 嗯， 而且时间又过去这么久了，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也疲劳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可能我们的听众并没有受到当年这个新闻轮番轰炸的这个洗礼哈，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事件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不知道哈。我们看到是李昌钰的这个调查报告中有五个从他的见证上面来说的不知道。第一个，子弹穿过了陈水扁的衬衫，划伤了他的腹部，但是他的外面的那一件夹克没有破洞，就是外面衣服没有破，里面的衣服破了，所以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陈水扁的夹克没有破，但是衬衫出现了六个小洞，不知道。作案枪支的型号不知道，火药也就是这个子弹里面填药量哈，这个影响到子弹的这个威力和它的射程，用量多寡不知道。当时吉普车的车速不知道。 嗯，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事情的还原来说，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还原。 对， 因此你要从这样来看的话，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这个美剧的这个朋友，什么 CSI 啊这样的，会有一种相信说一切的这个凶案或者说一切的证据都是可以找到的哈，一切的犯罪现场都是可以重演的。但是不管是在这个案件中还是在其他的案件中，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刑事的鉴定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像美剧里面发生那样的 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大部分的时候你要找到这些证据，有的时候有一点运气的因素。 嗯， 好，这个刚才说到了319的这个枪击案之后呢，还有连胜文的这个另外的一起枪击案，还六年之后这个枪击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包括到从这个连胜文的枪击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新的枪击案，这中间是不是说台湾政坛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稍后来谈。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们先来看2004年的319枪击案之后呢，当时正在竞选，可以说是在白热化阶段最高潮的部分的蓝绿两党啊，蓝绿两方面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啊？有人事后评价说，国民党当年输掉04年大选，除了在319枪击案之后广大的这个军警啊，或者说军公教的人员，他们普遍认为是蓝营的票仓的人员，因为当时特别的这么一个安保的状况，紧急召回去上岗了，上班了，所以没有办法投票，而导致选票流失。当然这个理由最后是被这个台湾的这个调查部门否定了，认为他们调查之后呢，认为当时守备的军警的力量并没有增加太多，所以说对于选举的结果至少在官方认为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当年蓝营如果说以这样的突发状况来提出诉求，要求选举延期的话，说不定哈，当年的这个结果就不会是这样。因为根据这个台湾中选会的这个规定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延期选举呢？候选人死亡或者说重伤的情况下。但是你说陈水扁，我们现在知道陈水扁这一颗子弹恐怕是一个轻伤，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其实很难界定，谁都医生恐怕都不太能够确定这个到底是轻伤还是重伤哈。在这个特别是只有24小时都不到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说当时蓝营以这个理由去把选举延期的话，诶，说不定最后的结果就能够有所不同。因为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因为陈水扁毕竟是代表绿营参加竞选的这个候选人，他受到攻击，一个直接的一个嫌疑就是他的对手可能是有最大的嫌疑，不排除这其中有很多的选民因为这个理由把选票投向了民进党，投给了陈水扁和吕秀莲。 当然现在哈，历史没有办法重演，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看到陈水扁是连任了。不过你会看到呢，台湾的最高检察署的特侦组，他们在案发的六年之后，也就是10年的四月份，又接办了319的枪击案。近三年呢，他们是一共传唤了证人和相关人的是128人次，而且这个制枪者唐守义，他呢是在大陆落网之后呢，在13年也非常近了，在去年是押解回了台湾。那在去年的3月5号，侦讯唐守义了解到了枪击的制作和这个贩卖的流程，他呢是全盘的承认检方的起诉内容，还是请求法官给他减刑。检方呢，他们还几次向这个法院申请搜索票，重新搜索六个地点，申请的监听是109线的电话，还有4次这个会同专业人员打捞枪支啊、子弹呢，就是他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没有重大发现。那么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讲到，吕秀莲说她有一个重要的人证，就说呢是有当地的居民在案发的当天就跟这个枪手 是毗邻的。 嗯， 但是他到现在呢，他才肯说出来。而且吕秀莲说，他在得知有这么一个重要线索人证之后呢，他是自己亲自跟他见面，是问他当年发生什么的，结果也是希望台湾是不是检方能够重新来开始对当年319事件的再一次的调查。但是现在只是看到陈水扁看到吕秀莲方面的声音是比较大，可是在其他附和的声音方面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刚才我们讲到呢，在04年319枪击案发生之后的6年，10年的11月26号又发生了另外一起枪击案，当时呢是连胜文，大家非常熟悉连战的儿子，国民党荣誉主席。当年连胜文呢，他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到台北县的永和市，也就是现在新北市的永和区的永和国小，为当时他不是自己参选，而是为他的一个时任是台北县议会副议长陈宏源的造势晚会，他就站在他的旁边。当时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天晚上的8:17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在晚会舞台准备演讲，突然一个叫做林政伟的人，他就爬上舞台，就紧紧着抱着连胜文的脖子，拿出他预藏好的手枪，朝这个连胜文的头部开枪。连胜文的脸呢，就立马鲜血满面，而他同时射出的这个榴弹呢，也击中另外一名现场的29岁还是身障男子，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残障的一个叫做黄运胜，就是击中他的头部。最后呢，黄运胜是宣告不治，而这个林政伟就是他枪杀的人，他呢就被抬上另外一个前竹联帮的爱堂堂主，应该也是竹联帮是黑帮是吧，被他的当时一个堂主一个叫刘振南的人制服，最后呢是交给警方去逮捕和侦讯。后来就发现哈，他到底这个当时枪杀什么样一个动机。原来呢，当时那个枪杀的人叫林政伟嘛，他呢是打算以这个92年的时候有一个土地纠纷，是向呢陈宏源的父亲叫做陈明雄来索取金钱，但是那个陈明雄一直不愿意见他，他呢就起了一个杀念，是什么呢？说我要杀害你的儿子，让你承受这个丧子之痛 啊。 他是这个原因， 他想向陈宏源报仇。 其实他想杀的人呢是陈宏源，结果呢，因为当天连胜文和陈宏源他们两个换了位子，所以最后呢就误伤了连胜文。但是最后连胜文我们知道逃过一命，而最后选举结果呢，陈宏源当选 啊，所以到目前为止被枪击的对象都能够胜选，这个当然只是一种我们暂且相信它是一种巧合哈。当然这一件事情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最直接的就是连胜文现在出来选台北的市长，恐怕在他的整个竞选的这个计划当中，当年枪击的经历也是他竞选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他个人其实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他其实也感觉得到，如果说要有理由阻止他出来选的话，一方面是家庭，一方面当年发生的这个事情，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当年，因为这个是有完整的录影资料的，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发的一个情况。连胜文当时应该还是动手去用手去拦他，拦着他，结果这个非常非常近距离，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手啊，我看不清楚这把枪，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手已经抵到了连胜文的，连胜文个子很高嘛，超过1.9米嘛，所以这个他是从下面就是往他脑袋上顶过去了，然后这当时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电光火石的偏差就直接会导致连胜文的毙命，所以说这要说他是捡回一条命，这个完全不是盖的。 而且你说这个命运真是会非常会开玩笑哈。当时他进台大医院的时候给他主治的医生是柯文哲嘛，对吧， 真是哈。 但他现在 两个人成为了竞选对手啊。 大家可能也关心就最后的这个林政伟就杀人的嫌疑犯他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在去年的1月24号是台湾的最高法院三审宣判，就以杀人罪判处林政伟是无期徒刑。 在台湾现在已经这个死刑执行的非常少，所以他理论上这个无期徒刑是可以判得出来的最严重的这个刑罚之一。 我想当时连胜文他遭到这么一个枪击，除了说他自己这个身体和心理上有一些阴影和伤害之外，可能很多的来自于民间和媒体，就大家会质疑，因为你想6年前的那个枪击案最后呢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是逆转了这个选情， 那当时国民党他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程度上是自导自演，是操纵的？其实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当年是讲这个故事讲到民进党头上的话，这样同样的逻辑恐怕也可以套在国民党身 上。所以当时就非常多呢，是基于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选举结果的阴谋论来试图尝试解释这个枪击事件。不过你要论起来比较具体的选举影响呢，当年就是会认为说，林胜文的枪击案呢，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它是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他们国民党内有一个评估，就是激发最后呢是中部、北部三都的蓝营支持者最后都出来投票了，可能大家憋着一股气，说我必须站出来来挺我之前可能比较默认哦沉默的这些参选人们。那么就这就至少影响了4%-5%的这样一个投票率。民进党怎么看呢？他们就觉得说枪击案呢造成这个选情是逆转了，而且对大台中市影响最大。包括啊，国民党他们自己人，像荣誉主席吴伯雄就说，枪击案呢对选举结果是有影响的，说没有不是事实，一定有。 对， 郝龙斌呢就说，这发挥了最后的凝聚力量，就说你如果评估这个枪击案产生的催票效果的话，台北市他足足多赢了12万票 啊。所以如果我们纯粹从数字上来看的话。被枪击反而还是一件好事儿来说，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说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吕秀莲哈，这个吕秀莲在这个做完了台湾的副领导人之后，他对于这个319，他在2008年的大选之后，也是他这个结束了自己的这个职务之后呢，他当初提出了4种可能啊，就是来解释当年2004年的这个319枪击案。按照颜色来划分，分为红色、蓝色、绿色和黑色。红色的 出书， 红色的可能是什么呢？说这个是来自于大陆消灭台独、打击民进党的这个意图，但是呢，觉得这里面有瑕疵。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说解放军特种部队，或者是要来这个斩首行动，干掉陈水扁的话，那应该派出比较专业的人士， 那不会打不中啊， 也不会打不中。这个肚子上擦一枪，你要是故意擦一枪的话，我可以相信，但是要故意在你肚子上擦一枪，说实话，这个技术上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好，这是第一种红色理论。蓝色的理论，这就是说如果说主谋是国民党的话，那这个很直接，就是为了阻却他们的对手陈水扁和吕秀莲连任，先下手为强。但是呢，这个里面也有瑕疵。第一，你如果要杀人的话，你杀陈水扁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第二枪打向吕秀莲？那而且呢，案发之后呢，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当年是连战和宋楚瑜搭档主动宣布停止了竞选活动，而且呢还去探视了陈吕，有一定的善意哈。当然这个两方面解读，你可以说这个是欲盖弥彰，只不过是最重要的，我想没有明确的证据。第三，绿色的就是说民进党自导自演的这种说法啊，这也是存在它的这个可能性。只不过呢也是同样的逻辑，你要打的话，你要打这个吕秀莲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连陈水扁一起打，你万一这两个人都打死了，那这个后果就是很严重了。因为当年有一种说法，我这也听过不止一次，说真正的目标是吕秀莲，这样的话呢，陈水扁他就有权力在任命一个他可能更主义的副总统的人选啊，这个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算盘，这也是绿色的理论。最后一种黑色的理论，黑色就是台湾，刚才你提到了，其实国民党站台当中也有竹联帮的人，台湾的这个黑道，针对每一次的这个领导人大选，其实都有开出赌盘，这种赌盘呢，你到最后可能就会设置一些动机，让黑道的人出来干预，或者说影响这个最后的选举。那可能比如说他之前押宝押在蓝营身上，结果呢这个绿营要赢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出来造一个结果，出来造马，那就是来狙杀绿营的候选人嘛。不过后来呢，据调查所发现，陈义雄本人呢他没有一个赌博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就找不到跟黑道的一个连接哈。当然因为陈义雄他很快就发现是浑身穿着衣服在这个台南的安平港是溺毙了，所以这个线索之后也就是断了。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你看台湾的，我们现在可能不说黑道了，但是说这个社团吧，台湾的这样的社团仍然是在政治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白狼，张安乐从大 陆深圳回台湾，你看他很多人会说他就是一个黑帮的老大呀，那但是他回台湾的话警察对他还是要礼让三分的，包括他现在虽然说调查没有结束，但是他已经是一个保释人生，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里面那你说这个社团黑帮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如果你翻看台湾政坛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枪击案也不单单是只有这两宗。如果你再往前翻的话，比如说在89年，当时呢台湾有一个立委叫做陈永元，他呢也是因为是这个选举的恩怨就遭到了枪击。还包括95年的时候，当时高雄县的议长叫做吴鹤松，他是直接中7枪当场毙命。这是第二起吧。还有呢02年的时候呢台北有一个市议员叫做陈进奇，他是当街遭到了狙杀，最后也是身亡。 哎，你说的这些市议员啊，包括高雄议长啊这样的案件哈，这些案件它我觉得跟黑帮的黑道的这个关联是更为明显。因为我个人的一些了解，就是在台湾在这个直选民主转型的这个阶段当中，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力量，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一些议会啊，或者说村里面的这个一些职务呢，往往是由黑道的这个角头所来把持，或者说我们说也不是这个灰道吧，不完全是黑道哈，它这个是两道通吃的，有一些庄脚啊、角头啊，有一些黑帮的势力。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猛夹》哈，《猛夹》之类的这样的这个各种的团体来控制，这其中呢就有一些哎买票这个贿选，那包括最后如果说实在不行，那最后一招就是暴力的手段来达成一个政治的一个效果。 没错，这确实也是一种评论，说是。因为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这个所谓的快速民主化转型的时候呢，与之前的军政权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台湾的黑帮，就是没有在这个时期呢得到非常彻底的改造，所以呢黑帮就容易跟政客进行一些密室的交易啊，进而就可以操纵这个基层的选 票。这比如说我们能够想到的江南案啊，江南案这个就是很直接的，这个军方想要干掉一个不喜欢的人，那么结果军方不好直接出面，就雇请黑帮千里到美国追杀一个作家。 是有人就说这其实跟这个欧洲的意大利他的这黑手党在南部哈，在意大利南部一些频繁的跟一些政客利益交易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的。就说了一旦你在这个选情非常焦灼难分难解的时候呢，黑帮的这个暗处恐吓和破坏，他呢就会成为某一个政党你要选想获取最后胜利的一个最后的保障。就说呢非常简单，你要是赢不了我就直接把你干掉 啊，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粗暴和血腥的逻辑 哈。这个也是台湾政坛的另外一面了，这个非常有意思哈。那其实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台湾政坛恐怕是接下来将要出现的第三面，也就是说你有传统的这个政客，有黑道，以后可能这个学生或者说相对来说草根的民众，在这两年又成为了台湾的又一股庶民的力量。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说到在319枪击案发生4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吕秀莲曾经提出过4点意见，说这个故事有4种颜色的版本，分别是黑色、绿色、红色和蓝色啊，这已经是涉及到了主要的这个政治的派系。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恐怕吕秀莲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台湾今天出现的这种庶民的运动。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兵被虐死的这个事情之后，哎，发生了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民众的集会哈，这样的活动呢，出现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以前比如说红衫军啊、天下围攻啊，这都是由政党 发起领导的。 嗯， 但是现在至少我们看到在形式上面，在行动的组织方面，政党是更多的是后来加入，或者说之后的一点参与，而并不是由政党主导，更多的是由民间的力量，特别是年轻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台湾的立法院，这个学生就是冲进了立法院，冲破了警察的封锁，占领立法院。他们的目标是说要占领 73个小时， 一共要占领70个小时、 嗯、 啊，占领70个小时。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台湾的服贸协议，也是在两岸交流的这一部分，关于服贸协议的内容呢，我们之前也有进行过讨论。服贸协议呢，之前台湾的朝野蓝绿双方达成一个协定，就是说要进行逐条的审议和表决、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呢，遭到了马英九主导的国民党中常会的一个推翻，结果呢，这个蓝营就单方面的抛弃了这样的一个承诺。那在台湾呢，普遍是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是一种没有政治诚信的一种表现，因此就进行了一个要号称把人民的立法院啊拿回到人民的手中来。这个学生现在已经占领了立法院，导致是台湾的立法院瘫痪的一种状态。 如果你说这个发展10年之后哈，大家可能的这个诉求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的。比如说当年吕秀莲，包括他至今他仍在喊的一个口号，就是说还原真相， 嗯， 而且是拒绝所谓的黑箱作业。 这个恐怕每个政治人物都会这么说。 没错，现在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是属于一个民间团体，这个民间团体的名号就叫做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 嗯， 所以你会发现呢，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真相，所谓的真实的事情，它是从头到尾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诉求。但是我没有通过马航这个事儿，你会发现可能有的时候 真相吗？ 真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到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有点悲观了，说这个飞机到底能不能找得到，真相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阴谋吗？就在各种真相没有出来之前，你会发现阴谋论是最多，是最甚嚣尘上的时候。也可能即使你在面对现实，就是将来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个所谓的真相的时候，它又能不能代表全部的真相？这些都是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在这样的政治漩涡当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相，都存在于你倾向于相信什么。 你就是恒信， 真是最后你只要是这个东西符合你自己的预设的话，基本上你会认为它是真相。你看，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客会说我们不要真相，我们要黑箱操作，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都是打着公平啊、公开啊、正向啊、真相啊、阳光啊这样的旗号，但是他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呢，就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判断跟理解了。所以对于台湾今天出现的这个学生占领立法院，这个到底怎么样来评价，我想估计这接下来又是会有一番巨大的争议。 没错， 很多香港媒体现在抱着非常这个微妙的心态，因为在香港之前有一个占领中环的一个倡议哈、这个恐怕你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借鉴吗？或者说对于大陆的人，你是不是加深了对于台湾政治混乱的这种判断？ 或者说是不是一提到大陆的话题，两边都会乱？